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非常高兴在每一个早上陪伴大家。那今天是一个星期天，不知道大家的心情怎么样？我昨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今天早上发现自己睡落枕了。 所以今天水水不能往回头看我，因为他不能往右偏头。 对，往右偏头就是脖子会很疼。 所 以不知道大家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在直播间当中，大眼睛是获得了第一名，他送给了我们一个礼物，成为今天早上第一个出现在留言区的同学。然后我们也恭喜雪儿成为了第一个发言的听众朋友。 对。其实好多人已经来了，阿丹说了早上好。阿丹是不是第一次来到咱们俩的节目啊？就是咱们俩主持的时候。 对，应该是。 还有来福哥已经来了，说珊珊水水早上好，早上好哦。 早上好，大家真的是在周末起大早，是今天早上有工作吗？还是大家的生物钟就是这么的健康？那在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当中，我们还是同样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有趣的资讯。那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九八二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账号里面的直播的渠道来看到我们了。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这两个直播平台分别是花椒直播和北京时间，记得关注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对，就不能分一半给我说吗？你再，要不你这么喜欢说，让你再说一遍，让大家知道从哪儿开始看咱们节目，好不好？ OK， 那我也下载了北京时间，那今天我们也会关注一下北京时间当中大家和我们的留言、 哦、 好不好、 嗯、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第一条资讯其实是和一个泰国的办公室有关系，因为大家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不想上班不想上班不想上班，是不是林达西也来了？欢迎林达西。 对的，林达西说了，说珊珊水水早上好，珊珊今天有点水肿，纸笔画眉画眼有来，说水水的衣服怎么每次都是纯色？嗯 啊，因为我走的风格就是这样的，比较纯情的风格， 单纯。是吧， 就是生命里来不得那么多花花哨哨的。 嗯，你开心就好。哎，你今天头转的好歪哟。我怎么一回头你的头都转成这个样子了。 你知道今天我要看你的时候我的凳子一直在扭动， 感觉很累是不是？ 因为如果我不扭动凳子的话我没有办法就是看到你的花容面貌。 嗯，好吧。再次提醒大家，在花椒直播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呢，要记得点击关注哦。 哎， 嗯， 我觉得在这个就是我分享第一条资讯之前，我特别想就着林达西和你聊一个小话题。 好啊， 好，这样我们也可以和大家互动一下。 跟水肿有关吗？ 嗯，跟水肿没有关系了。 好的，聊吧。 嗯，跟您美也没有关系。 好， 嗯，因为这是个事实嘛。嗯，就是 如果跟水肿有关，你真的会就是你的脖子就不落枕了，我会把你掰过去。要不要治啊？要不要治落枕？咔嚓一声。 那我就大胆的来聊一下水肿。 你想治落枕是不是？ 就是昨天大概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有可能是林达西，但有可能不是，我们只是假设一下。 嗯。 然后呢，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我们大概2点多还是3点钟的时候订了一个 KTV， 你一起来唱歌啊。然后后来的时候，他就有抱怨说我为什么没有去。 嗯， 我就觉得就是 凌晨2点多或者是3点多吗？ 不是，就中午12点发的，下午2点多、哦、3点多， 那还可以。 你有没有觉得提前2个小时预约这样很没有诚意？ 提前2个小时不错了。我好多时候坐在 KTV 包间里才开始约人的，好吗？你觉得提前2个小时都不够吗？ 我觉得这样没有诚意耶。 他本来就是兴之所至，想唱就唱啊，想唱就唱。还好吧。 好、 嗯、然后呢你先说说说 珊珊，你今天水肿。 你先说一说啦， 你今天水肿的厉害。 你觉得完全没有那个诚意吗？提前2个小时。 没有没有，我在开玩笑啦。我就觉得林达西因为他昨天约我嘛、 哦、 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提前2个小时的话，像我们这样 schedule 排得很满的人是真的是没有办法赴约的。 嗯，好。你看到了吗？刚才我支持你，我说提前2个小时是完全 OK 的、嗯、然后林达西说了 C， 这些都这么说了 C。 其实可以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比如说朋友约这个唱 KTV 的话，提前多久去组局去叫人是比较礼貌的呢？ 对啊、哦、提前多久呢？ 你不觉得提前一周叫的永远都攒不成这个局吗？ 提前一周叫确实是已经过了那个遗忘周期了。 对，遗忘周期大概是多久？ 3天。 对我来说遗忘周期就是2个小时。 2个小时是吗？就比如说我昨天跟你说说今天中午我们一起吃午饭， 嗯， 然后就是要不断的提醒你， 你 才能记得。你 知道我今天下午4点约了私教课健身，然后我是这么跟他说的，他昨天说珊珊提醒你哦，明天下午4点你上课，我说能不能明天中午12点提醒我一下。要不然我会忘记。就是要这样临时提醒才有用啊。 嗯， 刚刚好嘛，林大秀不是约你一个人唱歌，就是他开了一个包房，他就约大家谁有时间谁就去啊。 对， 这是非常礼貌的一件事情。 我顶你林大秀。 吴珊珊，我第一次发现我们两个的社交礼仪这么不同， 是不是？ 是， 嗯 嗯， 咱俩的社交礼仪的确很不一样。比如说，我是大概10分钟之内最晚就会回微信的人，你都是一天呢。你真的是很注重社交礼仪的人，雨水。 为什么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直播间的火药味那么重？你水肿。 你落枕。 OK， 那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回来，也是希望大家和我们互动。 嗯， 大家觉得社交礼仪方面你觉得要提前多久才是一个你觉得合适的一个提前量呢？ 嗯，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 嗯， OK， 那我们的话题回到这个泰国的办公室、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然后呢，因为 咖喱肉骨茶风景美如画。 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对对。 哒哒哒哒哒哒。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不想上班，但是我看到这样一间办公室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上班。我们来看一下图片啊，就是泰国的这一家 IT 公司叫做 Intention， 这家办公室当中呢，他们是设计了非常多的健身的器材和游戏台。嗯，那你可以通过这个办公室当中角角落落布满整个办公室的各种健身的器材， 超级爱， 在上班的过程当中进行健身和锻炼， 超级爱。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概15张小照片的一个拼图哈，就每个都表现出这个办公室当中一个角落。有的时候可能是在看人都有什么样的类似的健身呢，比如说 可以打开一些大一点的图，它就有一些就是提示。你看比如说他们的办公室，比如说一个健身球，对吧，然后上面的这个杆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去就是练臂力的，然后比如说 方便在办公室打架 用腿打架，把手固定在上面。那 Intention 是一家拥有60多名员工的一家 IT 的顾问公司。那这些员工通常是在客户的公司办公，只有在等待新项目或者是新客户的时候才会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所以呢，新的办公室不仅基本上不需要独立的办公桌，就说他们都是跑出去办公的。所以说呢，他们就有一个 idea， 就是说我把整个的这个办公室打造成一个健身房，让大家在等待或者是暂时过渡待在这里的时候有事情干。那这家公司这样的设计也是获得了非常高度的评价。那设计师在曼谷的公园进行了调研，他们以为就是其实比起那种传统的我们在健身房当中看到的举铁的那种就是非常典型的健身器材来说的话，这样的类似于老年人的就是健身的器材其实更适合办公室来使用。所以说他们就是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办公室。 刚才这个办公室里表现出这些健身器材其实是蛮像公园里面的那些，对不对？像咱们小时候在公园碰到的那种，就你知道小时候在公园会碰到那种健身器材吗？就是你扶着一个杆儿， 对， 然后底下是，对的， 就两个踏起来、 为什么咱们俩回想起来的是同一个健身器材啊？ 因为那个健身器材比较普及吧。 而且在这个公园里面所有的健身器材当中，就那个踏起来走的那个最好笑，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经常不起到任何健身的功能，因为它没有任何阻力嘛，就是你有时候就感觉自己是在那甩腿玩。 我以为 快要飞起来了， 是拉筋用的，因为 要拉多开呀、 那个就可以拉得很， 不怕扯着吗？ 可以拉到就是往上浮的270度。 开玩笑，不吹牛会怎样啊云水。那现在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有个健身区，我们有个表演区，水水请你到表演区表演一下如何把两条腿劈开270度，好不好？ 你知道吗，就是最近啊，我晚上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的我真的是非常开心。我梦见我下叉终于可以把两只脚都劈开 45度了吗？ 劈开在地上就是放着。因为现实生活中我达不到的，我大概就是劈叉下叉的话离地面就是这么高吧就根部可以达到的距离。 感觉刚才你的手好像抖了很久大概离地面这么高吧，是吗？从刚开始到最后其实有很多差别了。 对，没错。 可是发现我今天我这个是不是我的这个镜头曝光特别特别的夸张啊刚才我看到了飞飘飞飘说全程对焦有点虚，待会儿我们会调整一下，谢谢你的提醒。然后林达西也说了，说等水水的微信回复简直了盐城寻爱向粉圆说珊珊欺负水水，怎么可能？首先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知道和听众朋友都听得出来， 珊珊是不会欺负人的， 这个节目里面都是水水欺负我。警示大哥期待618安徽环球小姐比赛。就是我真的非常非常 confused， 618不是已经过去了吗？警示大哥期待，为什么还要期待618环球小姐比赛呢？ 明年。 有可能 他的宣传周期是一年那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宣传周期完全已经抛出了人类的以往周期了呢？ 他还说了，不过他是有契合你分享的这条泰国办公室的主题。他说办公室是应该有些器械啦，便于锻炼。我的确会觉得办公室这件事情蛮难的。我前两天有个朋友是做办公室的，就是他其实是做那种办公室人群放松的一些休息过程当中做的一些健身的这个一个项目，他就是带着其实他就是带着一群健身教练到办公室里面帮大家一起进行放松。然后他健身的这个项目呢主要是集中在比如说颈椎。 可以免费体验吗？ 不可以免费体验 是北创营的同学，我可以介绍给你。如果你办公室需要的话，可以给你打个折什么的，估计 可以 有个体验的价格。其实真的还蛮放松的啦。我就问他，我说如果在办公室想健身的话，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因为我就是很想在办公室健身。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工作累了，你伏案一个小时，你就会觉得眼睛很疼，就很想休息休息。可是你休息的时候，你就在那躺着不舒服，你站起来溜达不又很怪，就还不如用这个时间好好的健一下身。用5到10分钟的时间做一个快速的小运动，对女孩来说比较难的点在于，你做完运动之后总是要拉筋的，你知道吗？就5分钟还不够拉筋的。 其实你可以做一些就是对于就是筋的那个要求不是很高的运动啊。就是它其实是有那种组合的，你可以在网上去查一查。就比如说你只有5分钟、10分钟、15分钟、20分钟，然后你想针对的是轻度的一种放松，还是稍微带一点点训练量的那种就是运动，它其实都有不同的那个组合，你可以自己去组合一下。 哎，好，说到健身的话题，其实直播间来了一位朋友叫做吴周彤，吴周彤老师送了好多小礼物， 谢谢 吴周彤，送了一个桃花，谢谢您送我朵桃花。 祝您今天一定发。 送了一个冰激凌。谢谢您送我冰激凌。 任何游戏都要赢。 送了一个甜甜圈。有没有把你逼死啊？ 有，关键是还不满足于之前说过的，还要每一次都不一样。 不一样是不是？其实你知道特别有趣的一点，就是吴周彤老师曾经被戏称为56桶吗？你有听过那个彩铃吗？ 没有。 很早很早之前有个节目大家听过吗？叫做彩铃乐翻天，应该是。那个时候大家调侃那个彩铃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56桶。看到林达西说了，送咱们很多金话筒，谢谢你送我金话筒，祝你麻将56桶。还跟吴老师呼应起来了，吴老师不要生气。 吴老师来了你还要这么说啊。那我们刚刚聊到的是关于泰国的一个办公室，那现在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英国。我真的是很喜欢把目光投向英国。 全世界。 那投向呢是英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就是去过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同学，或者是你有印象当中有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那种印象，你都会好像在大厅里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骨架，对不对？ 对。 就是在一个很大的 恐龙之类的吧。 恐龙的骨架。然后现在呢自然历史博物馆是要把这一个梁龙的骨架撤走了，那取代这一个骨架的将是一副长25米的蓝鲸的骨架。怎么了？ 因为看到我的表情发生一些变化，对不对？我的微表情。比这个蓝鲸的骨架听起来还要让人惊悚的是，吴老师留言说：“珊珊，我很生气。”能不能告诉我您生气的原因，我好进行有效的弥补。 吴老师最好还是别了。按照这样的趋势 套路来说，只会 越 来 越 生 气。 吴老师，要不然周末早上您还是睡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英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事情啊。 对，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他们要把这个梁龙的骨架换成这个蓝鲸的骨架，那从天花板上掉下来，张开大嘴，正对着进门的游客。那这个更换骨架是博物馆修复改建项目的一个部分，那是自1979年以来整个机构进行博物馆的第一次的大规模的修复。他的馆长Michael Dixon 爵士认为，之所以会选择蓝鲸的骨架，是因为他们曾经在陆地生活，直到4500万年前才迁居到海洋。蓝鲸完全讲述着关于物种起源、进化和多样性的故事。 其实我们准备了一张图片来看一看英国的这个自然历史博物馆当中这个蓝鲸的骨架长什么样子。 对， 我刚才已经给大家稍微的预览了一下，好酷啊，我觉得 是不是很酷。 蓝鲸的骨架是蓝色的吗？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富丽堂皇的欧洲宫廷建筑式的这个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面，是一个蓝色的鲸呢。蓝鲸的骨架是蓝色的吗？ 不是，它应该是白色的打蓝光。 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酷炫，很像电影里面的那个画面，有一种异形的大怪物那种感觉。如果你不说这是蓝鲸的话，我甚至看不出来这是一只鲸，一头鲸 是吧？ 看着蛮像一个大龙虾的。我是你真的这不像大龙虾吗，亲爱的朋友们？ 但是刚刚我们也说过了，因为蓝鲸整个的那个就是物种的这个就是迁徙的过程，也是反映了物种起源、进化还有多样性这样的几个主题。 明白了。所以如果对自然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的去研究一下蓝鲸这种动物。你不觉得人的记忆是那种画面式的吗？像刚才这张图片，这张画面就会存在我的脑海当中，哎，就有可能我会在什么时候午夜梦回的时候想起这个蓝鲸的骨骼，会留存在印象当中的一个片段。 但你要想，如果现在就比如说今年或者明年你有去伦敦旅游的打算，然后你到了伦敦以后，然后你到了西区，你先逛了 VA， 就是 Victoria Albert 博物馆，就 VA 博物馆，然后你又转一个拐角，然后来到自然历史博物馆， 遇到了爱， 然后对，你就遇到了这只蓝鲸，你就知道说哇，我曾经看到过这只蓝鲸的照片，而且我知道在它之前是一只梁龙，对吧？ 对的，是梁龙， 对，所以说就是一个小知识 get， 对不对？ get。好不好？看到了风爱我别走也来了，你们周末都起得好早哦，为什么你们周末都起这么早？能告诉我们现在你们此时此刻在干什么吗？而且风爱我别走还有盐城寻爱向粉团送的都是四叶草，我觉得送四叶草就真的是一种最高的赞美，因为四叶草的下一句接的是这个节目真的好。如果在直播间朋友想夸我们节目好的话，就记得送四叶草好不好？ OK。 那我们从大英这个英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我们还可以把目光投向一些别的地方，比如说同样是在英国，还有一个新的信息，那就是简奥斯汀登上了10英镑的纸钞。那本周二是《傲慢与偏见》作者简奥斯汀逝世200周年的纪念日。那英国央行公布了印有简奥斯汀头像的新版10英镑的钞票，采用的是塑料的材质。我们来看一张图片，那将从9月14号开始流通。那简奥斯汀被选中代替达尔文登上10英镑的钞票，是在英国央行决定把5英镑钞票上的监狱改革活动家弗莱换成丘吉尔之后，女权活动家卡罗琳克里亚多一起发起运动的一个结果。那英国目前流通的钞票所采用的人物肖像，除了女王之外，只有这一个女权运动者是女性。那简奥斯汀将成为第三个登上英国纸钞的女性。 登上英国纸钞对于或者是登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伟大的成就，对不对？ 非常伟大的成就。而且一般来说都不太会登就是还在世的重要的人物吧。 是的，是的， 一般来说都具有某种纪念意义。 对， 但是比如说英国女王就不一样嘛。就是只是说大多数情况下，在很多就是名人已经故去了很久，然后我们需要纪念她的时候，我们会让她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而出现在纸钞上就是一个很好的出现在我们生活里的一个方式。 是的，一掏钱包就能看到她，是不是？ 对，而且会很爱她。 我看到了刚才咱们不是讲了这个四叶草的顺口溜吗？盐城寻爱分享向粉团给了他自己的下半句，他说我送你一个四叶草，分享直播跑不了。我们开始玩起来吧，就我们玩一下，让大家帮咱们想下一句。 对啊， 好不好？ 对啊，这个很棒。 从四叶草开始吧。 送我一根四叶草，分享直播跑不了。 送我，谢谢你送我四叶草，这个节目真的好。后面这七个字大家继续帮我续写一下好不好？跟四叶草相关的主播答谢话术。 没错，那哎，你是觉得就是你有没有记得我们之前分享过一篇就是一条新闻，是讲挪威把他们的那个咸鱼 记得， 就是印在钞票上， 是的， 然后他们背面还是马赛克， 对， 你就会觉得、就是、 超酷， 对，你就会觉得好像在欧洲人的眼里面，就是钞票其实是可以玩起来的事情，他们经常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然后放在纸钞上， 然后呢问延伸的问题，如果你会不会想问，比如说大家如果一掏钱包就能看到一个人的照片，你会希望看到谁的照片呢？ 就不一定是印在钞票上。 是的，是的， 就是但是现在我发现好像很多钱包都已经没有那个相框的那一栏了。 对， 我记得好像我在读小学还是读初中的时候，你去那个精品店什么的买钱包，然后那个钱包总会有一块是那种 透明的格子， 然后你可以把一张照片塞进去，然后当时班上很多谈恋爱的就是那个男女们都会要求对方要把自己的照片放进去， 可能是因为那个位置太显眼了吧，容易被爸爸妈妈发现，后来这个钱包的功能就进行了改善， 但现在好像真的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哎。 你还有任何身边的人会带纸板的照片吗？就是实物板的照片？ 没有。 我妈妈钱包里面有我的照片。 有吗？ 有。 嗯。 而且是一寸证件照。I don't know why。 确实是有点不太清楚，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企图呢？ 不知道。 就是很思念你吧。 有可能，可能他是觉得我那张证件照拍的比较好看吧。 哎，那大家的钱包里面现在还会放照片吗？如果还会放的话打一好不好？ 嗯， 如果不会放的话打二，我很想知道。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 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悲伤 啊。是吗？ 嗯，因为我觉得一定都是二。 为什么？ 就是现在很少有人用纸板的照片了呀，就是电子大肆的这个兴盛以来， 嗯， 很少，本来就很少有人有纸板的照片了吧， 嗯， 何况是要专门取出来一张放在钱包里面呢。 我觉得取而代之就是让这个话题不悲伤的一个方向是 屏保， 很多人会越来越把自己的屏保设计成，就是设置成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家人。 孩子比较正常，男朋友或女朋友不正常。或者是正在热恋当中的小情侣会变成合影，这样可能也还是蛮多的。一般情况下完全视之为对方的，是属于被对方强迫的吧。 嗯 嗯，就是你把它弄成我的照片吧。然后就设置成了对方的照片。 那你觉得如果我们开个脑洞，就是如果之后啊， 阿丹说一，你确定吗？一， 哇，阿丹好厉害啊。 你放的是谁的照片啊？ 照片 现在还在放照片吗？我真的还是蛮好奇的。 嗯，我想开个脑洞，就你说如果是很久很久以后，也不用很久了，就科技真的发展到，就是 很久 以后，就是科技真的发展到，就是比如说我们拿的纸钞的有一个部分是我们可以自己 DIY， 嗯， 就是它不会影响防伪， 嗯， 然后也不会影响正常的使用， 嗯， 然后那个地方你可以放一个人的头像，或者是放一张 照片。不可以自己画吗？ 可以自己画。 嗯， 你想放什么？就那个，这是我的钞票，就是我给你，然后你拿到手上，你还可以涂改之类的， 嗯， 就是你会生成一个这样的图像给对方，嗯，然后就是那个 DIY 纸钞， 嗯， 你会觉得你想 放，这可能是纸钞的发展方向吧。要不然就真的会被完全取代。 对，就只能鼓励大家用这样的 放什么或者是画什么，对不对？ 嗯， 就是希望在自己的那个可以 DIY 的部分， 嗯， 有没有什么样的自己的想象空间。 猜都不用猜，我觉得你的答案，以我对你这么多年的了解，你肯定是会把自己照的美的照片，大概照片就大概有30张集成一个集合，然后就把它放上去。 不会吗？不会， 30张 看不清啊。 就轮流交替着这样放。 不会 是吗？ 我觉得不适合放那种。 固定一张。 不是，不会，放钞票上干什么？我会把我照的美的照片大概30张打印出来，分别送给你。可是钞票上我不会， 嗯， 钞票上我可能会类似有点画简笔画吧， 嗯， 就之前分享过那个 Google 的简笔画工具， 嗯， 画各种奇思妙想的狗狗，嗯，或者什么螃蟹鱼之类的这种完全不着调的东西，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嗯 嗯 ，OK， 也起到了一定防伪的作用，但是自己看到第二遍的时候是不认识就是了， 是了，那。我们现在进入的是第一个时段，对吧？ 是的。 我们的时间来到了快要到北京时间的8点整，那我们进入一段音乐，一会儿再过来陪伴大家。 对，看到了，其实刚才盐城雄爱向粉团说了，送了一个四叶草，水水山山都笑了。 嗯， 可爱的啊。阿丹回复了说，我放的是10年前我跟老公拍的大头贴。 天哪，嗯，好幸福，啊， 好幸福哦。 嗯，那在这样一个早上，也是希望你们能够甜甜蜜蜜，好不好？那甜甜蜜蜜有什么礼物可以对应一下吗？ 不知道，送大家一首好。 我说我们已经开始从后半句来倒推礼物。 甜甜蜜蜜的礼物有什么呢？玫瑰花或者是 love 吧。 嗯， 谢谢大家，别客气，别这么客气。 嗯， 来吧，送大家一首我们一会儿见。 生活有选择，随心洒脱，扔掉冷漠的原则，是真的我。此刻的灯火璀璨落寞，放下了心里那一把锁，是真的我。爱笑的眼睛要哭过才更鲜活，更加有自信的闪烁，是真的我。爱闹的苹果有起有落，执着柔软不示弱，是真的我。 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早间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为什么呢？珊珊来告诉你们 为什么呢。 你不是想要念这一段吗？来， 没有想念这段了。982呢是个可以看的广播，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或者是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就可以观看我们在线的视频，跟我们进行互动啦。 那盐城寻相相粉圆，天哪，这个名字真的好难念啊。 盐城寻爱相粉团，盐城寻爱相粉圆。 他说眼保健操2分钟，没错，我刚刚在间隙的时候滴了个眼药水。 是的， 大家一定要就是注意用眼健康啊。 对的， 我真的是发现我是一个用眼健康很不好的人。 你都不看手机，你用眼健康还好吧，用眼习惯。 对。 疯了。不管怎么样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大家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看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北京时间在首页可以看我们的节目了，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另外呢，收看的同时呢，如果觉得有趣的话一定要记得点击关注，好不好？关注，谢谢各位了。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那就是 翻滚朋友圈，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看到在直播间当中有朋友问，就是这位严成兄，严成兄问说，你们桌子上的那个卡通是哪里买的？你指的是这个大象呢，还是这个是一个鸡，对不对？ 这是一个小黄，马里奥小黄上面写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 小妖鸡。 妖鸡。我好爱 它。你指的是哪个呢？你是说的那只考拉在哪儿买的，还是？ 是个考拉是吗？ 那是一个考拉。 我觉得这只考拉的背影很像一只大象。 它是考拉呀，咱们俩见过好多回，好不好？上次你还在这个用这个考拉在镜头前面飞来飞去啊。你说的是哪个呀？是考拉还是小妖姬呢？ 对不起啊，考拉，真的是误会了，把你认成了一个大象。就让我想起了一个段子，我就很冷，你要不要听？就是 好喜欢特别冷的段子。 就是一个妈妈，一个妈妈在教训她儿子。 好好笑啊，感觉我预感会好好笑。 就是一个妈妈在教训她的儿子，说你认不认错？你认不认错？然后她儿子就一直都不认错。然后她妈妈就说你要不要认错？你认不认错？然后她就说她不认错。然后她就打到最后，她终于快要扛不住了。然后她妈妈就说，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给我认错。然后这个小孩就问说，哎，你是范冰冰吗？他妈妈说，你瞎呀，我怎么会是范冰冰？他说，那我认错了。 好无聊哦。 盐城悬爱相粉团问了说，我说的是这个考拉在哪儿买的、嗯、考拉我们俩不知道，不好意思。嗯， 我觉得我们这个话语场很不 OK。 首先先让人家确定说这两个东西到底哪一个你指的是在哪里买，然后就发现我们两个都不知道在哪里买的呀。 等他问，我想问的是小妖姬，我也会说我不知道。 没关系啦，我们会帮你问一问好不好？ 好。 嗯 那你要记得明天上我们节目，我们今天帮你问一问好了。 好的。 但多半可能大家也都不太知道了。 嗯， 因为这个东西在这在直播间已经很久了。我们之前在楼下的直播间的时候，这个考拉就在。 是的是的，好像是今晚有新那个节目带过来的，应该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吗？ 严晨说了，说不问了。不要生气嘛，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那就是高铁要提速了，大家是知道的吧。其实7月18号的时候高铁就已经开始提速了，这列高铁的编号是计时，是从北京南出发到上海虹桥站的。和以往不同的是呢，这列火车上面没有人，而且全程仅用了4小时零10分钟，比现有运行的这个途中的京沪高铁最快的车次还要快40分钟。大家如果对这个高铁的车速比较了解的话，应该会知道计时呢，这次是以最高速度350公里每小时运行的。 哇，350公里真的很快。 我之所以会对这个感兴趣，是因为我昨天就是坐高铁回的北京嘛，我真的觉得高铁太快了。我本来看着可能还有将近100公里才到北京城，然后我就特别无聊，我在高铁上面打开了那个就是地图导航，我想看一下我的路线是什么路线，和我如果正常开车回北京是什么样的路线。我当时印象很深刻，还剩99公里。如果我开车回北京的话，大概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我就想着，哦，是这样的呀，原来高铁的路线和这个开车回北京的路线是这个相反的方向，或者大概有个角度的方向。然后过了10分钟，我再看，我离北京只有20公里了。我想，有没有就要不要这么快，就有这种特别让人瞠目结舌的感觉。 有，而且现在坐高铁很方便， 巨方便。所以我跟大家想分享的就是高铁要提速了，京沪缩短到4小时，最担心的是航空公司。 肯定是，我刚刚的脑子里面反映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一起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其实在恢复速度之前呢，航空公司就已经开始担心了。比如说从北京到上海这样的时间，如果你坐飞机去上海的话，大概应该是要花将近2个多小时的时间，就这个航空的 一个半小时 啊、哦，好， 北京到上海 一个半小时是不是？ 我记得好像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比如说，如果你住在东三环双井附近啊，打个招呼哈。如果有双井的朋友可以打个招呼。坐公共交通前往首都机场是需要花费55分钟左右的， 对， 一个小时左右，加上需要提前1小时抵达机场。 住在哪？ 双井。 哦，双井， 好不好？ 好。 然后需要提前1小时抵达机场吗？在起飞之前至少需要预留2小时，飞行是1小时40分钟，然后排队下飞机之后，你花在路上的总时间大概是4小时。 对。 但是你提速之后，坐高铁的时间将会和飞机接近，而且基本不会延误。从双井到北京南站公交时间30分钟，打车也不用经过超负荷的这个机场高速，加上坐火车只需提前30分钟，同样是抵达上海虹桥。因为就上海的那个高铁站和飞机场是挨在一起的， 一个地铁站。 对。总旅程时间只需要5小时，就而且只要是你没有错过火车的话，就是非常稳定的5小时。 对， 说5小时就5小时，就很有安全感。 而且在北京，你去北京南站可以坐地铁，然后坐地铁也是保证绝对 是的，是的，是的，非常平稳。 所以就比如说，就是我和你约好了，说我们两个大概在6小时之后，在上海有一个很重要的会，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卡准买高铁票的话，是绝对能够到达 的。对 的， 对的，对的。如果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多人在一些里程范围之内是会选择高铁的。待会儿我们可以用一些小数据告诉大家，大概多少公里内用高铁比较合适。 严晨问上珊珊是不是上海的？不是， 我是上海 嘞， 阿拉山东的，阿拉山东的。我是山东人，对，但是我昨天是从外地回北京，为了早上跟大家聊天，感不感动？ 感动哭了。 哭不哭？来吧，继续说这个高铁的事情啊。其实除了时间的问题之外呢，我觉得高铁和飞机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就在于飞机票的价格是浮动的。比如说京沪晚8点之前的航班原价，三大航基本是卖到1200元以上的，这还是受控的航线。那其他2小时的航班呢，在紧张的时候价格会更高，但是火车票却是稳定的553元。所以说航空业从很早就开始担心高铁的竞争了。比如说2010年的时候，东航集团的 总经理刘少勇先生在接受这个记者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高铁确实给民航带来了压力，他认为500公里的旅程高铁将占有优势，航空公司可能会放弃。所以500公里以后航空公司或许渐渐的就没有高铁，没有这个航线了。那800公里的旅程呢，高铁会分流20%-30%的乘客。1000公里-1200公里高铁会分流15%-20%的乘客。那包括前这个国航的董事长、国家民航局局长李嘉祥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说高铁会影响500公里范围以内的民航线路，范围扩充到1500到2000公里之后呢，影响就变小了。可是其实我想今年这个高铁的提速也是会影响这个，把这个影响的范围再进一步扩大，对不对？比如说北京到上海之间的1200公里正好在高铁的这个影响范围之内。所以说慢慢的来看，不知道大家会选择高铁还是飞机这样的方式来出行呢？ 我觉得500公里之内的就是飞机民航整个就可以放弃。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放弃，因为500公里之内的话大概高铁也就是1到2个小时， 是的， 对吧？ 对， 2个小时以内 超快， 就是最多了。然后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对比起就是高铁和飞机这两个的差别来说的话，首先延误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的，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坐飞机的就是各个乘客经常会遇到飞机延误的情况，而且经常一延误就好几个小时，小一天。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是觉得坐高铁舒适度比飞机要高得多。 是的， 就你的座位会更宽敞。 对， 然后呢你随意走动， 关键是还有手机信号，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很棒。现在在高铁上面信号稳定很多，就包括我以前很早可能2-3年之前用高铁出行的时候，应该有高铁了吧，对，然后那个时候是觉得好像在高铁上面信号还没有那么稳，经常会出现跟人说话的时候，哎，我在高铁上我听不见话，然后没声音了。而现在的话就是基本上一路发微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 啊，我就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如果是在一个公里范围之内，我是很倾向于选择高铁的。 没错，而且沿途还可以看风景。 对，倒也不是说跟大家鼓吹高铁有多么好，然后坐飞机有多么不好，其实还是看个人的，比如说你的家是离机场更近，还是离高铁站更近，比如说你的出行时间，飞机能不能保持一个相对的准点率，包括是你个人喜好的这个出行方式，都是最后做出选择的一些因素啊。 没错， 我们只是告诉大家高铁要提速了，的确有航空公司因此受到了一些影响，有可能会对将来的人们选择出行的这种交通工具的提供方式产生一些格局上的改变。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北京到上海这个高铁提速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 很有用 好的消息。 是的， 说实话我是一个还挺喜欢上海的人 啊， 所以我其实实际上是在想说，如果工作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是很希望就是比如说1-2个月就拿一个周末在上海去玩的 啊， 因为上海有很棒的展览，然后在那边有朋友。 我想提醒你一下，周末咱们俩做节目。 我知道，所以就是近一年内就是没有这么多的机会嘛。 好的， 但如果是高铁提速的话，我觉得就是在之后会有一个，我觉得北京和上海会越来越感觉到就是相连的一个概念。 是的，是的。 因为现在上海、杭州、南京这几个城市就是同城概念。就是我在上海我要去南京办个事儿，或者我去杭州办个事儿，就是当天来回的事儿。就有点像我们从海淀坐个地铁然后到东四五环。就这种概念。 的确是。其实我还是想说，并不是鼓吹高铁然后让觉得大家飞机是种不好的出行方式。 不会不会，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 倾向。 对，没有这样的意思，是不是啊？ 只是说让大家就是在交通的选择方面有更多的选择。 我是想给大家一些小数据啦。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这些小数据，比如说是几百公里之内的是高铁可能优于飞机这样的出行方式。 但其实有很多的听众或者观众他就是喜欢坐飞机， 对， 或者就是喜欢坐高铁，这也无可厚非了。 好像一上飞机就会睡觉也蛮舒服的。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很喜欢就是一件事情你给我多一点选择。 对， 然后这样的话我可以对比一下，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像对我来说可能我就会更倾向于比如说去上海我就坐高铁。但是比如说现在我回家，就是高铁好像也开通了一段一段的，但就不是特别方便，所以我就会选择坐飞机。 回贵州坐高铁很麻烦吧？ 但是贵州好像据说高铁开通完了以后是好像是8个小时 啊，也还可以接受。 就8个小时，有的时候因为你买不到飞机票啊，很多时候像我们要回家，就只有冬夏没有春秋的这种这种情况， 就要么碰到十一高峰，要么碰到春节高峰， 嗯， 也是很无奈的一件事。 有道理。嗯，不管怎么样呢，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出行呢？看到了盈城说了，说高铁很少受天气的影响，而且有的时候他会觉得高铁从安全角度考虑会好一些，实际上民航非常安全了。 其实实际上就是交通工具的安全上来说的话，大家还是都可以放心的。 是的， 就是高铁、火车，然后轮船、飞机， 对， 就真正的出事了，其实说的直白一点，就真的是运气不好。 我觉得是，就是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发生在你身上，就是100%的事件了。 对 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永远永远出行平安，出行平安， 对，出行平安是很重要的。 好吧，来继续分享下一条。我看到了在朋友圈刷到了特别特别酷的几个人，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五位超能力者，涉及不同的领域。因为我对超能力这件事情一直非常感兴趣，我看到了这个真实存在的，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位呢叫做Hoff，他是一位荷兰的冒险家与玩命家，他被称为冰人。这位冒险家呢可以在冰河里面待1小时13分钟，打破了世界纪录。我觉得这个是蛮酷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位长什么样子呢？这个冒险家另外一个超能力者叫做 Daniel， 小时候因为得了视网膜癌失去了眼睛，但是他可以用一种叫做人类回声知觉空间布局的方式感受周遭的环境，这与蝙蝠跟海豚用的方式是一样的，几乎是一种超能力， 就人类版蝙蝠呗。 人类版蝙蝠，有各种各样的，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些奇人异事哈。那第三位呢叫做 Tim， 被称为萨莫拉的酷刑之王。他曾经在马戏团表演，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可以吃火、吞剑、电击等等，甚至还可以把吞下肚子的东西取出来。听起来有点 horrible， 是不是很恐怖？ 听起来很疼。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真实存在的人类啦。那第四位，你看，你可以看一下这五位当中，如果你想有一种超能力的话，哪种你更需要，好不好？第四位呢被称为人类的计算机，他破了用头脑算数最快的世界纪录，他可以迅速地得出平方根、立方根的正确答案，甚至可以在15秒之内不断地乘同一个数字，得出结果的速度比计算机还要快。是不是已经得出答案了？我会要这个。 没有，第五个。 第五个吗？第五个超能力，真实存在的超能力者，是一位英国的建筑画家，他有着最惊人的图像记忆力，他对见过的景观过目不忘，能精确地把每个细节都画出来。 我觉得如果我选的话，我会选第五个。 为什么？ 就是记忆力超强。但是要判断一件事情是他是不是有那种记忆力障碍 啊， 就是有的人他天生会有一种记忆力障碍，就是他没有办法忘掉自己看过的东西。然后这种人其实实际上他在时间观念和认知系统上是会有一定的障碍的。 是吗？ 就是 有的那种超能记忆王是因为有记忆障碍吗？ 就是一种病啊，它真的是一种病，就是 你真的不是找到了一种安慰自己的 不是 话术吗？ 真的是有一种记忆的那个综合症，就是它是一种天生的无法忘记细节的一种就是记忆障碍。然后它就是比如说它会记得， 会对它造成什么样的困扰呢？ 就是什么东西它都要记住。然后它忘不掉，就导致它不会提取重要的元素 啊， 然后也导致它整个信息量过大而没有办法集中精力。 明白，明白。 等等等等的这种记忆障碍。 好，有可能 啦。但如果是主动选择说我就是要记住这幅画当中所有的元素，然后我都能记住，然后我又能不记住，就是我又能选择忘掉或者是选择不记住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强的能力了。 严成说黄蓉妈妈超能记忆是吗？我对这个细节不太确定。哎，他指的是黄蓉的妈妈超能记忆吗？ 还是说你打了一个广告？ 这是什么广告呢 ？OK， 那如果是这五个，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在五个当中你选一个，你最想拥有什么？第一个是冰人， 对； 第二个是人体回声收放系统， 其实就是人类蝙蝠， 人类蝙蝠， 可以闭上眼睛去感知周遭的环境。 然后第三个是吞什么都能拿出来， 对，我觉得很棒。 然后第四个是超能计算器， 是的。 然后第五个是超能记忆力。如果是大家来选的话，这五个编号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超能力？ 我会选三， 就是不会死是吧？ 不是，就是吃饱了可以拿出来，不会胖。大家会选什么呢？也可以告诉我。那在大家考虑的过程当中呢，看着朝阳说他要选冰人， 对， 为什么呀？是因为你上次冰桶挑战输了吗？ 有种想玩起来的感觉，是不是？ 你知道人类大概平均的水平落到很冰的水里面十分钟就不行了吗？ 没有很冰的水，冰水只有冰水。 冰水就是很冰的水啊，就是零度以上一点，比如说什么四五度 啊、好， 这个就是很冰的水了吧？ 一般冰水都是冰水混合物， 所以就 冰水混合物只有零度啊， 就绝对零度。 对对对，应该是应该是这个样子吧？有没有化学特别好的氢氧化钠？你在吗？应该冰水混合物就是零度，对不对？ 松奈，我别走，说是吸毒黄药师的老婆记忆力好。 哦， 原来是真的。 黄蓉的妈妈是吗？ 记忆力很好， 她记住什么事情了呀？嗯，我对这个细节真的不太记得了。 嗯， 我是属于记忆力特别不好的 人。然后言承说他是想要超能计算器，然后做生意就赚。但你不知道现在有一种东西叫做计算器或者计算机吗？ 可是你要人工输入啊。嗯。你不觉得超能计算机带那种就很酷吗？比如说我买了十个橘子，然后三个苹果，两个香蕉，你会立刻算出来多少钱？ 我不要，我就要优雅的在那里等着那个就是售货员帮我算。 你不愧是欧洲回来的，很烦躁。Please wait a minute, sir. You want to buy 10 apples, 2 oranges, 2 bananas, right? Right. 买个东西很慢呢。很烦躁。 买了5.1，我拿10.1给他，他说 ：“Here, sir, this is 1角。” 这是一角钱。 对，把一角钱先拿给你，然后说：“好的，那现在我要找你4.9。”然后拿4张1块，然后再找9个钢镚给你，然后全部给你。Sir, here is your change. $5是吗？哎，就真的会有那种欧洲人是真的不会，包括很多西方国家是不会这种找零钱的方式的，对不对？ 不会。 10.1，然后一共花了5.1，我给他10.1，找我5块。 对。 为什么不会呢？我真的 我觉得他们就有一个想法，是我只要按照计算机指示给我的就不会错。 嗯。 但如果我自己再算一遍的话，就有可能会错。他们就不愿意冒这个错的风险。 嗯、好吧，就是完全按照计算机给的结果的这种一种理性的思维，是不是？ 我很喜欢看一个朝阳在提到的这个理由，哎， 嗯、 他选择的是冰人，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南方在冷天的时候衣服会太臃肿，冰人抗冻。 抗冻是不是特别棒？ 对啊，嗯。 好吧，那刚才呢提到了5个在世界上非常非常酷的人，有超能力的人。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很酷的人，比如说打综合格斗的人、 嗯、 综合格斗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呢？综合格斗是一种规则极为开放的竞技格斗运动，比赛中呢使用的是分指拳套，赛事规则既允许站立打击，也可进行地面缠斗，比赛允许选手使用拳击、巴西柔术、泰拳、摔跤、空手道、柔道、散打、截拳道等等多种技术，被誉为搏击运动中的10项全能。那明年2018年国际综合格斗联合会的亚洲公开赛将在中国举办，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们节目的主持人王爽到他们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回来的报道。 好的， 中国国际综合格斗联合会是 IMS 国际综合格斗联合会在 日前，国际综合格斗联合会正式宣布，将由中国国际综合格斗联合会承办2018年亚洲公开赛，正式授权给中国国际综合格斗联合会这次赛事所有活动的承办权。这是中国首次举办这类赛事，标志着中国的综合格斗项目将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和崭新的未来。在承办赛事的同时，国际综合格斗联合会还将给中国带来世界级的理念，包括选手、裁判员、教练员、医护人员等从事综合格斗运动的专业化培训体系，指导我们建设和运营高规格的培训场地、训练场馆等等。中国国际综合格斗联合会主席范清凌表示，将运用互联网加的力量，服务好2018年亚洲综合格斗公开赛。 大家都知道，现在互联网已经在渗透在各行各业里面。以前我们经常用线上和线下来区分实体产业和互联网，那么在最近国家互联网加的这个倡议下面，我们看到线上线下正在走向融合，一些互联网的技术能够很好的运用在很多实体的产业里面，特别是到了现在移动互联和这个直播技术的普及更是迎来了发展的契机。那么我和我的团队在接下去的时间，我们会将 MMA 事业在中国借助这个互联网的翅膀，能够在中国更大的普及。 中国国际综合格斗联合会致力于整合管理中国的综合格斗运动，使它更规范、更系统，为国际综合格斗联合会输送中国的格斗人才。 更可以让我们的中国综合格斗事业发展得更高更强。据了解，下一步中国国际综合格斗联合会将与北京市房山区体育局、杭州市政府开展战略合作，还将与中国台湾台北市立大学体育学院、昆明学院体育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时积极地与北京体育大学进行战略合作，开展青少年综合格斗运动的培训体系，进一步展开两岸三地的资源共享，为两岸三地更多的综合格斗人才做好服务。 综合格斗听起来很酷哎， 超酷哎， 有没有 感觉好像那十种架都会打？ 对，就好像说，就是如果你在餐厅再碰到有口角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了。 嗯， 就会比较担心对方受不了。 我好像曾经有一次参加过一个活动，当时是一个体育类型的活动，采访了两个，一个是类似那种武术的世界冠军，一个是类似柔道的世界冠军。当时问他们问题，我说：“你们俩打架的话，谁能打过谁？”好像。答案其实大概意思，两个人都会很客气嘛，是不同的运动方式。 嗯、 可是，你觉得像综合格斗这样的格斗的运动，可以把十种咱们比较常见、听起来就很厉害的运动的竞技运动的方式融合在一起，有没有觉得完全不想跟他们打架？ 我觉得肯定是，在我理解啊，我刚才说的、我觉得肯定是综合格斗赢。比如说、比如说你是空手道，比如说你是空手道、或者你是柔道什么的，你就会有不准的动作， 嗯， 知道？你就不会防这种动作，因为那个动作是不允许的， 嗯，不会防是不是、 对？就很像是 打，就是出其不意， 就很像是打一个球，就是比如说你是踢足球的，然后 我是一个叫做综合打球， 嗯， 就是我手脚都可以并用。 你从我脚下铲起了球，没想到我用手抱起来扔进去了， 然后就 是 如果有一个高球过来，我伸手去拿的时候，你就只能用头顶，因为你不可以用手拿球。 哎，你觉得什么类型？认真的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大家觉得，比如说综合格斗的这个运动员和 柔道 吧， 嗯， 谁会赢呢？或者是综合格斗允许的这十种泰拳啊、截拳道啊、各种各样的方式，单项运动员综合格斗和单项运动员比好了， 空手道也行、跆拳道 谁会赢， 都可以 是单项会赢还是综合格斗会赢啊？ 嗯，刚刚他们有回复你，为什么黄蓉妈妈记忆力好，是因为她九阴真经 看了 一 眼全记住 了， 是吧？ 记住了， 好酷哦！ 这个就是俗话说的过目不忘，对不对？ 嗯 嗯。 好像会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超能力，我觉得这好像应该也是天生的，记忆力特别好。 嗯，好羡慕这样的人啊！我也是希望，就是比如说考试的时候或者怎么样的时候过目不忘， 可以吃一下哆啦 A 梦给大雄的记忆面包片。好吧，那这个时段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先送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动物世界》，来自薛之谦。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今天的微微世界观。 好的， 待会儿见。 下西戳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它，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心的纷纷耳压，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的代价，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下谁先跪下，所以啊，人总患孤寡， 麋鹿本来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机场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同伴教它度过童话。别再惊慌，别让动物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视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观众朋友们说，刚刚我们聊到那个话题，还是说综合格斗营的可能性比较大，对不对？严成兄说，综合格斗营一教就可以把他甩出去。 不管怎么样，反正什么招我都会，是不是？别管你出什么招，我总有下一招等着你。 见招拆招。 好，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今天觉得一会儿就可以下班了，很开心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落枕了，完全不想上班的水水。 今天落枕，刚才没有帮你治好吗？ 没有。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是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或者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花椒直播或者是 北京 时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记得搜索活力九八二来点击关注和分享。 另外，我们的张厂长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当中的精彩内容。 是的，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关注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推送。那微微一笑，我和珊珊的推送一般是每周一， 对，就是明天了， 就是明天， 加油水水。 Tomorrow。 加油。来吧，进我们的下一个时段，微微观世界。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听到评论就想说，哎呀。 你是特别喜欢咱们这个配音的版本的， 我每一次都特别喜欢那句哎呀 哎呀。 就好像说看到什么我都想说的感觉。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不想上班，我们是认真的。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源自于就是最近我的心情，就是 源自于我们每天的心情，好不好？咱们的节目的那个歌曲单啊是有这个更新的，有一首歌始终在卡单里面，从来没有被拿下去过，那就是不想上班。 没错，那为什么这首歌就是会长久不衰，一直就是永留在我和珊珊的心间呢？就是因为这首歌以非常精准的角度 和非常细腻的表现手法，很完美的诠释了我和珊珊每一次来到直播间的状态。 现在要听一下吗？咱们稍微听一点点点好不好？ 好， 就不想上班，大家会不会经常会有这种哎呀我就是不想上班的这种心态，而且今天是周末，大多数朋友应该是在休息，对不对？今天再上班你可以冒出来，我给你一个安慰的抱抱。如果不再上班，咱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特别有趣的 特殊的切口。因为平时我们虽然听这首歌已经听了很多遍了， 对， 但是我们没有从真正的不想上班这样的一个主题当中去感受这首歌的细节， 而且我们没有认真的演绎过这首歌。 对，然后下面呢我们就认认真真的听一下这首歌的从一开始到第一段副歌的部分。 你们知道水水唱这首歌简直出神入化了吗？我觉得水水，我建议你啊，就是表现一下那个，你懂吗？就是你平时在私底下给我描述的那种不想上班的状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不想上班》。 星期三早晨真的有点不想上班，好想再陪我。 水手就你可以唱起来， 星期三早晨不想上班。 哒哒哒哒哒哒哒，不想上班。大家要留意啊，唱这首歌的时候要注意一些表现的神态，要表现出那种慵懒的感觉，表现出哎还好啦，就这样吧，就是不想上班。 其实我觉得最多的是一种无奈，是那种你不想上班，我不想上班，但是要上班。 哎，咱们俩两个主持人在直播间，然后一起合唱，不想上班，台长会把咱们赶回家了。 然后就是在留言区当中出现的最后一条留言是台长来了。 其实并不是想跟大家聊这种不想上班的这种那什么，其实在工作当中大家很忙的时候经常会产生一些哎呀我要是不上班就好了，但是大多数的人还是会找到那种比较上进的积极的工作状态啦。嗯，我们俩就属于工作很认真的人啊。其实今天我们聊的不是这个方向，对不对？我们聊的是另外一个小小的， 其实我们今天是想通过不想上班这个事情和大家一起来讨论，或者是一起来聊一聊，比如关于通勤，比如说关于上班当中的一些小轶事、小玩笑之类的这种话题。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有一个软件叫钉钉。 我知道打卡的软件。 你知道打卡的软件吗？ 是的。 然后钉钉它其实实际上你是可以设置那个覆盖的范围的。 哦，是吗？ 就是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公司是就是我在另外的那一家就是那个公司里面的那个就是就是那个扫的那个范围嘛，然后它就是500米左右。然后500米相当于什么概念？就比如说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500米的范围就是你只要出了永安里地铁站，你就可以打卡了。差不多。但是后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公司就是把那个就是范围调到了100米，50米到100米。就你必须要走到公司楼下。但是现在只要使用钉钉的公司都不可能让员工在指纹打卡了。 为什么？ 因为指纹打卡是在单位的那个门的那个前面 嘛。对啊，你必须到达办公室才可以指纹打卡。 你必须要到达办公室才可以指纹打卡。然后有的时候电梯你真的挤不上去。 是吧？ 就那种办公室的那种电梯。 明白了，其实是为了大家考虑，是不是？用钉钉打卡的人，他会倾向于觉得，如果员工真的是在等电梯，然后迟到了两三分钟，不应该跟他计较。所以说，如果你是在办公室的楼下，然后可能距离100米范围以内，我是可以接受的。 对。 好。 你也可以路过打个卡。 明白。这样的话就可以促使更多的早餐铺子开到办公室楼下。 就是这样的。 然后大家都在电梯门口开始吃早饭，是不是？ 没错。 马维同学请你注意自己的言行，谢谢。跟你开玩笑的啦。严成说了，说我们公司就用这个 APP 来进行打卡，很多公司其实都在用，不只用这个软件，应该有其他的类似的软件是用来管理员工的出勤、用来打卡的软件，对不对？ 对。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在于在之前有很多的新闻当中分享过全国工资的一个档次的一个排行。 哦，是吗？ 就你知道，就是全国 的工资。所以咱们第一个关键词是工资。 对。 好。 工资的档次。 不要离搞工资这件事情。 好，第一档就是低于月薪2500元，这是一个很低的工资的档次。那早餐你只能吃一个2块钱的千层饼。 哇，千层饼还有卖2块钱的吗？ 然后从此牛肉面是路人。 好吧， 听起来就是这个档次的工资会比较艰难一些了。 是的， 嗯，第二档就是3000元左右，那勉强可以吃一个12块钱的快餐， 嗯， 但是千万不要吃肉哦， 嗯。 然后第三档呢是4000元左右，在百货公司逛完以后回来，在某宝上买件同款，可以稍稍的打扮一下自己。 这些我目前到为止就是听起来都非常的悲伤。 但是其实刚刚起步的职场新人，特别是如果是从城镇或者乡村到大城市，这个可能是在前半年的生活状态当中 一个常态， 很平常的一个状态、嗯、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往上走，对不 对？ 对 的，慢慢。 那来到的第四个档次就是5000元左右，那可以搬去离市中心稍微近一点的位置了，不过前提是有人愿意和你合租。 嗯， 来到第五个档次就是6000元左右，那就是晚上下班约朋友吃饭，可以去吃自助火锅或者是烤鱼啦。然后来到了第六档，就是8000元左右，就是如果你约女朋友出去旅游的话，嗯，不想结婚，那也可以再努力一下。就是你可以约女朋友出去旅游了。嗯，不想结婚的话呢，还是要再努力一下，因为这档还不是很 高。明白了，明白了。 嗯，那第七档， 想结婚的话还是要再努力一下，是不是？ 对， 啊，什么叫不想结婚还是要再努力一下？ 想结婚的话要努力一下，嗯。然后第七档就是10000元左右，那就是可以大概买一个国产的车吧， 嗯， 但是还是要担心一下停车费、油费和保养费。然后来到第八档，就是20000元左右就可以考虑在市区有买房的计划了。 嗯、 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在北京。 嗯， 然后在第九档就是50000元左右，基本上现在这个就是全国的一个比较就是高的一个档次了吧，可以算是就50000元以上、 嗯、 就可以算之上 了，非常高， 那就是人生赢家咯。那你可以选择在一个地方落户安家。 嗯， 是这样的一些工资的档次。 那不知道大家到底是什么样的档次的工资呢？ 我觉得我现在的档次我看一下好像是不愿意透露。嗯， 对啊，谁愿意透露自己这么低的工资啊？ 嗯，不到50000吧。 嗯，那咱们俩差不多呢， 是吧？ 刚才马威说了，说用金钱来衡量的工作都是脆弱的，用金钱来堆积的工作才是牢固的。哎，其实，只会抢红包，说了第一档。怪不得就是要靠抢红包来补充一些零花钱。 嗯， 工资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呢？就是其实工资真的是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以及你工作经验的丰富慢慢变多的耶，在我看来。 就之前不是有一个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推荐我们一个某登书读书会的一个 APP 吗？ 嗯， 然后我后来真的去听了一下，然后我听到有一个关键点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有感触的，就是说你如何培养自己的领导力，有一个关键词很重要，就是你要给员工一种就是向往和一种目标感。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 上升的空间。 其实在研究当中你会发现，一个人对于工资是很容易出现一种倦怠和满足感的。 嗯， 就比如说吴珊珊，你现在是不到50000块钱嘛，对不对？嗯，然后我给你一个不到100000块钱的工资。 嗯， 然后你一开始你会觉得说，哇，我加薪了，所以我要努力工作，然后我要努力。但是可能过个3个月，你领完这3个月之后，你就会发现好像不到10万的工资也就是一种常态了。 是的， 然后 习惯了， 其实不会给你造成一定的刺激。 嗯， 其实真正给你刺激的是一种，比如说我跟你说，我们要好好把这个节目做好， 嗯， 因为有很多人在喜欢我们，然后我们要和他们。 真的有很多人在喜欢我们吗？真的有吗？ 真的有哦。 好奇都是谁呀？很多情况下就是这样啦，比如说你工作的原动力并不来自于金钱的驱动，哦，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咱们俩人的特点嘛，因为我们俩是属于偏感性的人。 我们感性吗？ 嗯，真的感性啊。 感性在哪里啊？ 幼稚。嗯，很多时候就真的会觉得兴趣才是驱动你的一个最大的动力，我就真的很想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纯粹的去靠拿钱来驱动我。 嗯， 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这个样子的吧。 嗯， 为什么会选择一份工作，咱们待会儿就会给大家一些调查数据，到底这个工作有哪些因素会促使你最后在这儿工作，咱们稍晚的时候跟大家具体的详聊，好不好？ 其实马威可以和我们一起聊这个话题啊。作为一个创业者，90后创业者， 嗯， 然后离开校门以后就开始当老板，我觉得他聊的角度可能会和我们两个有点区别。 嗯，好， 对吧？ 好， 因为之前我和他聊过这些话题，我觉得他有的时候的见地还蛮有意思的， 很像老板是不是？ 对，就比如说用金钱去委什么什么的工、嗯、 来用金钱来衡量的工作都是脆弱的，用金钱来堆积的工作才是牢固的。 嗯， 谁不想被金钱堆积呀、啊？谢谢只会抢红包和严成兄说了，哎呀，真的呀，我们都很喜欢你，谢谢， 谢谢你们。嗯， 其实说到工资这件事情，我还是觉得，大家是要有一颗向前进的心啦。 听到这句话我会生气， 为什么？为什么会生气啊？ 因为说实话，我是觉得那句话怎么说的？一流的老板， 嗯， 真的会和你谈钱， 嗯， 二流的老板才和你谈梦想， 因为二流的老板没有那么多钱，是不是、啊？ 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说，真正鼓励梦想的其实不是梦想本身， 嗯， 而是他会用综合的各种方法来激励你的梦想、 嗯、 而其中钱不会成为一个阻碍你追求梦想的一个因素。 但是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代是一个是金子就真的会发光的时代，一般情况下怀才不遇的情况其实没有那么多，只是你怀才遇到的时间是什么样的时机。我觉得你拿到的工资多少和你赚的钱的多少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你个人的能力的。 嗯， 就是如果是真的有上进心会有才华的人，还是要努力的去向前看啦。在我看来是这样、 嗯、 你多挣的钱是对你价值的肯定，而且就是你知道、嗯，我真的觉得就是财务上的自由和金钱上的自由会给你带来更多心灵上的自由。你只有真的有钱了，你开始想买点什么就可以买点什么，不用大富大贵了。基本上属于那种有一定的个人的经济能力的人会获得更多的快乐吧。 嗯， 就不会一定要不想干的事情要被逼迫着去做，从生计的角度出发。所以我是非常非常支持大家多去提高自己的技能，然后多多的去好好工作，多多的努力赚钱的。 你知道就是在之前有一个朋友圈的文章很火，就是很多朋友都发给过我，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个跑道，然后呢你的跑道有自己的节奏，所以你千万不要和别人去比。然后他举了一些例子很有意思，就是比如说他说，比如说特朗普他到了70多岁才当上了总统，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比如说你现在看到比如说法国总统马卡龙、他三十多岁不到40就当上总统了。那有的人可能是在50岁的时候才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第一笔钱、他活到了90岁。 对， 那有的人可能在20岁的时候就已经身价过亿，但是他没有过30。 倒是一个很好的安慰，谢谢水水。这样的夜晚我才会这样想你，送了一个冰淇淋，谢谢哦。什么样的夜晚啊？好想跟你聊这个夜晚想人的话题呀、就我和水水都还是蛮爱聊情感话题的。 对，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有道理，就是不要跟别人去比较，每个人发光发热的那个时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那个机会来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你看像比如我觉得我们俩就应该是晚几年才会出名的那种主持人。 是那种大红大紫的出名吗？ 倒也不见得，有一批小小的粉丝我觉得就可以了啦。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像跟性格有关系，是不是适应当下那个时代的潮流的发展很重要啦。不管怎么样，不要跟别人比较，跟随自己的 tempo， 然后慢慢的去找寻自己的一个价值实现的天地就好了。 没错。那今天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有另外一篇文章还蛮有意思的，这篇文章讲的是关于通勤。就是通勤这个听起来真的让人很火大。 为什么呀？ 就通勤 就是要感觉好像很辛苦的样子。你知道我听到通勤两个字会想到什么吗？ 你说。 会想到很多通勤连衣裙。然后这是网购的时候的一个搜索关键词吗？ 是什么样的连衣裙呢？ 类似就是比较职业风啊，比如说类似那种条纹的，然后 V 领的，A 字裙 ，OK， 或者是一套有点西装裙的感觉， 就穿起来很专业的感觉的那种， 很专业，然后比较简单的款式，经常被称为通勤连衣裙 ，OK， 刚刚我们可爱的静瑜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主持人，然后我们台的，然后他给我发说，他说 刚刚吗？ 他说法国总统叫马克龙。不好意思了。 好， 好，谢谢。 刚才一个小小的口误啊，也真的是谢谢大家的提醒。刚才执笔画悲欢说了祝你们俩以后去主持春晚，我们俩经常有个春晚梦啊。 中央电视台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你看像你这样就不能大红大紫，没有眼力劲儿。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懂不懂事儿啊你？ 还是要珊珊姐教我。 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阖家幸福，万事安康。 珊珊，我跟你说，你这样真的，开车的同学会被你吓死。 也请大家多担待了。来，继续聊这个。 穿越到春节是吗？ 嗯，通勤的真相还是穿越回办公室好了。 嗯。那根据研究这个统计会得出这11个吸食你的灵魂的关于通勤的真相。 哇、 wow. 嗯，那我们首先先看一组数据啊，就是公安部的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调查了全国36个大城市的平均通勤时间。 嗯， 最长的是上海为57.6分钟。 哇、 wow. 那最短 接近一个小时。 对，最短的是拉萨为26.8分钟。 这个数据我倒是蛮惊讶的。 嗯， 为什么拉萨会最短呢？ 不太清楚。哎、 哦、嗯， 可以问，你可以问一下你很多拉萨的朋友了。 是的是的、嗯、 对。然后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引用了一项调查，表明日本、韩国、俄罗斯上班族人均通勤单程时间都是差不多要到1个小时，澳大利亚和瑞典约为半个小时，而美国则是25分钟。那其中呢，86%的16岁以上工作的美国人开车上班、 嗯、 也就是说美国16岁以上的上班人群当中有86%都是选择开车上班的、 嗯、明白了。 而在人口当中不过500多万人口的丹麦、 嗯、 却拥有着自行车420万辆。 嗯， 一方面自行车是丹麦人的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们休闲的锻炼的一个。 所以说丹麦人的通勤时间可能更长，他们不在意通勤时间，然后也是习惯了用自行车的这种交通方式。 对， 可能早上6点出门，早上9点才到办公室，因为骑了3小时自行车是吗？ 我们之前不是聊过，就是哥本哈根不是是那个 世界上自行车 最多的 数目最多的地方 的城市。嗯，那美国网站一个叫做 Science of US， 然后曾经对大量的 哇，发音好好听啊， 通勤 Science of US。嗯，好棒。 然后对大量的通勤文献进行了研究，总结了11条通勤的真相。 嗯， 那虽然数据大多数来自美国，但是结论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了。嗯， 在这个11个真相分享之前呢，大家可以来待会儿呢抓紧时间集中注意力听听水水分享的这11个真相哈。然后如果是你的生活当中会遇到的通勤的真相，可以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刚才马威这两句话我真的太爱了。 嗯， 我们不是给大家主持了春晚吗？刚才马威说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晚年幸福。这个咱们要学起来好不好？这个套路好棒。 嗯 嗯，烟寻来到了直播间，欢迎烟世子。 嗯， 烟世子说外国人还是比较喜欢环保的出行方式，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做努力的改变了，比如说各种共享单车都非常的盛行，多采用单车这种方式的话还是会为环保做一些小小的助力的，对不对？他还说了，珊珊的英文说的真标准，我是在模仿水水啊，水水的英文很好。你们有什么想发的那种英文的 英语小课堂， 英语小课堂或者是英语的短诗，英文的比如说莎士比亚的选段，可以发过来让水水帮你们读，他的英文真的很好，我听他是标准的英音。 嗯，莎士比亚的选段就算了吧。 为什么？ 怕字儿认不全。 那就发点别的好不好？嗯，小学英文课文。 Okay. OK， 那我们回到这11条通勤真相。 嗯， 那这个数据是来自美国了，但是他通过了大量的数据的调查得出这11条结论。我们可以看看第一条是 什么。好的，一条一条来聊。 来，第一条，让我用深情那种语气来朗诵出来。 好的。 通勤真相第一条，你一天中会碰到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早早的去上班。 还好。 社会学家 Daniel 和 Alan 这两个人调查了900多名德克萨斯妇女， 嗯， 询问日常生活当中让他们最快乐的事情，在名单当中最底层，也就是最后一名，就是比工作和打扫卫生更糟糕的，就是一大早去上班，而晚上下班则是受访者全天要做的第3糟糕的事情。 询问他们一天当中最让他们快乐的事情，不会问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吗？ 但就是排在最后一名的基本上都是一早上要去上班。 就是节目里面不适合聊第一名的事情。对不对？咱不管前三名是什么，咱们看后三名。 因为我们聊的是通勤嘛， 通勤， 然后通勤出现在最快乐的事情这个名单当中的位置是在最后几名。 嗯，那好的。 嗯，那通常呢我们会以听歌看剧玩游戏从窗外玻璃偷看旁边的人这样 很多很多的方式呢来处理我们上班通勤的碎片时间。 嗯， 那在纽约大学的一个叫做 Aninda 的一个就是研究者呢，他是曾经对某个中国城市的地铁做过一项实验。 嗯， 发现当地铁里的密度从每平方米两个人升到五个人的时候， 啊， 人们在手机上买的概率会提升45%。 哇，所以说比如说各种网购的平台是很希望地铁里面人越多越好的， 就是如果是网购平台的销售或者是那种策划或者是那种就是市场的话，就很希望把人塞到很挤的地铁里，对不对？ 嗯，这其实是有理论的，对不对？因为根据这个行为约束理论呢，人越多个人空间被侵占的越多，人们就越会不自觉的向内转移，更集中于自己的手机，购买行为也会相应的变多。 对， 哎， 嗯，那刚刚分享的是第一条，对不对？ 哎，所以说比如说各种销售可以组团去挤人，对不对？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但是 这位先生，我们要向您推荐这款可以在白天打开不需要耗电靠太阳能维持的台灯。 好， 您想不想买？好，如果您不想买的话，我还有很多同事哇都挤过来了。这是我们的海淘网站。大家会有这样的感受吗？就是当你的首先来说，早早去上班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件不太开心的事情。另外，就是在上班通勤的路上，如果交通环境比较拥挤的话，你会更倾向于看手机，也甚至有可能更多的购买。嗯， 对，没错。那我们分享的第一条就是你很糟糕的事情，就是早早的去上班。那第二条呢？希望你能乐观一点。那就是第二条。你永远也不会习惯的。 听起来很惨。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套路了，就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件事情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避免。 嗯， 或者是我们在生理或者是整个的这个情感的认知上，我们就是会这样想的。 嗯， 你才会真正想出来应对它的办法。 是的， 对不 对？ 不要自我欺骗。 什么叫做你永远也不会习惯呢？可以详细解读一下。 那就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叫做 Daniel Gilbert 认为，人们永远也不会适应通勤，每天都是新地狱。这个讲法真的是非常的耸人听闻。 嗯， 那今天可能是包子配茶叶蛋的味道的地狱。明天可能是大拇指被踩到嗷一声叫的地狱，后天可能是这样的地狱， 眼镜被挤掉抽不出身，弯腰去捡，眼睁睁看着眼镜踩踏全过程的地狱。就是在通勤的路上，我可能碰到各种各样的小情况啦。 对，嗯， 而这些小情况都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糟心。 嗯，但是我们可以进入第三条了。 啊， 第三条就是，如果你走路、骑自行车或者乘火车的话，反而会让你更快乐。 坐上了火车去上班吗？会不会太远啊？ 没有很多， 比如说从天津过来的朋友，是不是到北京来上班？ 比如说从深圳去香港工作的朋友， 嗯，为什么走路或者是骑自行车或者是乘火车去上班反而会让你更快乐呢？ 根据麦克吉尔大学针对3377名乘客的调查显示，相比开车、公交和地铁，那骑自行车、乘火车和走路这样三种方式会让人觉得更舒适。在幸福指数世界第一的国家丹麦，几乎人手一辆自行车，许多跨国公司的高管都是乘坐，就是自己骑自行车的。 嗯， 那骑自行车的还包括这个国家的很多议会的议员。当然了，这也归功于城市的自行车道的良好设计和宜人的环境。 嗯， 你知道吗？我发现啊，就是骑自行车真的有让我自己的心情变好， 变开心吗？ 对，就平时我发现，我只要采取骑自行车这样交通方式的时候去上班，就会比我比如说坐车开心 啊。 嗯， 有可能。你知道我曾经也是尝试过比如说共享单车这种方式的，还是蛮开心的啦，尤其是当天气还不错的时候，或者是风景还不错的时候，你就听着耳机，就塞着耳机听着歌，骑着自行车哼着小曲儿，还是开开心心的。嗯，在空气质量比较好的天气下。 嗯，没错，我们正在和大家分享的是11个吸食你灵魂的通勤真相。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一会儿回来和大家再一起聊。 好，送大家一首《最初的记忆》。好，换一首吧。换一首，我就不想唱情歌。我待会儿呢，把《最初的记忆》这首歌呢，再考出来送给大家。 好。 知道我就不爱张晋了，对你却忘我，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为你我想点把火。就换了，爱来爱去差不多，活该我就人寂寞，是你让我心花了，你知道我就不爱张琴。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FM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热烈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都会陪伴大家拥有美好心情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希望每天上班的时候能有一趟属于我的专属列车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希望每天上班都有专车接送并且不需要我走路的水水。 你是需要瞬间转移对不对？ 我是希望能有一个任意门去到任何我上班的地方的水水。 嗯，今天的这个时段呢，跟大家探讨的还是通勤或者是上班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些非常有趣的小事情，或者是小小的数据啦。不管怎么样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 FM982或者是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那微信公众账号是什么呢？ 982魔力工厂。 哇哦，好厉害的样子。 关注主持人平时的推送，或者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进行视频的观看还有互动。 嗯，那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我们的直播平台有两个， 那是什么呢？ 是花椒直播，还有就是北京时间。 哦，是吗？ 是的呢，你关注982，关注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了。那下面呢，要问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大家的通勤时间 大概是 多 久 呢？我们先公布一下我们两个的通勤时间，好不好？ 嗯。 你一般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开车。 开车，自己开车。 对。 然后从你出门到你到电台要多久？ 20分钟。 20分钟。 是的，因为咱们出门比较早嘛，我家住在望京，然后到建国门外大街14号是咱们台的位置嘛。一般情况下，其实有10公里左右，12-13公里。但是一般情况下20分钟就到了。 对，那就不要碰到什么特殊的什么堵车之类的。 如果是周一的早上，我会倾向于早出门，会留出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的通勤时间。可是现在我很开心，就这段时间，因为孩子们放暑假了，你知道吗？我是深刻的感受到路上的车变少了，尤其是早高峰时间。 哦，真的？ 大家有感受到吗？我是认真的哦。哦，这样的夜晚我才会这样想。你说了，它是10分钟，大概骑电瓶车10分钟就可以到达上班的地点。 嗯， 谢谢。类似 Hermes 那个著名品牌的标志东西。Hermes 什么应该念 ？Hermes 就是 H 不发音。 对，不发音。 送了很多金话筒。 Hermes、 Hermes。谢谢 H 哥了，好不好？ 谢谢 H 小 H。 那大家的通勤时间是多久呢？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们？ 刚才有人告诉咱们呀。对，10分钟。 这样的夜晚我才会这样想你，他的通勤时间是10分钟。 我刚才已经说过一遍了， 他采取的是电瓶车。没有听到。 哇，盐城哥说走路3分钟。哎， 盐城哥，你这样 好棒哦， 你这样会导致你没有生活。哎，我觉得。 马威说我在建国门住，上班在望京。所以每天早上咱们俩都是就是向着对方家里的方向奔去的，是吗？风爱我别走， 擦肩而过是路人。 风爱我别走说6到7分钟。哎， 好近啊。 是的， 你知道就是我昨天还在听我自己的一个朋友说，就他是当老板的嘛，然后呢他说他有一个原则叫做30分钟通勤原则。 哦，什么原则？ 就是他一定要把家就是安排在离工作单位30分钟通勤时间的地方。 为什么？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工作和生活分开，然后同时又不会觉得太累。 把工作和生活分开的意思是因为稍微的还是稍微远了一些，什么不用太近。太近的话会经常回办公室。 对， 哦，这个情况。可是呢，刚才马威说完说我在建国门住，上班在望京，跟我的地点是刚刚好相反的。然后他说了为什么我要50分钟。是因为上班时间的问题吧。因为我是早上6点多就出门了啊，所以很 对 那个时候也不堵车。 请问马威你几点上班呢？ 下午2点吧。不管怎么样，我都不敢跟大家继续分享这个接下来关于通勤的小问题。咱不是问了大家通勤的时间吗？幸亏还没有出现比较长的。马威其实还是蛮长的。 马威 这个数据是长通勤很可能会毁了你的婚姻。一项跨度10年涉及200万瑞典已婚人士的研究发现，把长距离通勤的人车程45分钟或者是以上，要比不需要通勤的人离婚率高出40%。马威同学，不好意思了，祝你婚姻幸福。 好，然后第五条，这一条真的是更经典了。我们刚刚不是说到珊珊是从望京到建国门？ 是的。 马威从建国门到望京吗？ 是的，我在等他骂我。他刚刚还说完，说珊珊起得好早，10000个赞。 OK。 然后看他继续会发明什么样的。 如果你们的通勤方向一致，则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加愉快。 就跟马威注定不能成为朋友是吧？ 一项针对280名的 280对 的美国夫妇的139对，然后香港情侣的调查发现，夫妇前往同一个方向的工作地，就是同一个方向的工作的地方呢，会令他们彼此的关系更加的满意。不过，研究员也认为，虽然说伴侣同路去上班会增加相互陪伴的机会，但这也可能只是一个微小而没有意义的共同点。 大家觉得如果和你的伴侣是同一个通勤方向，比如说你们俩的公司离得很近，每天早上要一起出门去上班，是一件好事情吗？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吧。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就是在一个方向，但不要在一个地方。 对， 在一个方向，你们在某一个方向就分道扬镳， 是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你坐你的13号，我坐我的5号线，是吗？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天天黏在一起，就还是要给彼此的空间，因为工作就是一个比较独立的空间嘛，需要拿出一些专业的精神来，是不是？ 对， 咱就把家庭啊、感情啊、男朋友啊、女朋友啊、儿子啊、闺女啊，都抛诸脑后。 这样听起来会不会有点太无情了呀？ 开玩笑的啦，我就是觉得其实像研究员的这个结论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就是说同路去上班虽然增加了相互陪伴的机会，可能也并没有那么大的意义。 嗯， 我身边的朋友有那种还蛮可爱的，就是他跟他的太太是属于从办公室可以到一个地铁站集合再共同回家，就是刚好换乘是同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样太近了。 这样太近了吗？ 咱们俩 对感情是什么态度到底？ 就是觉得 这样太近了吗？ 我是觉得个人空间比较重要了。 嗯， 因为如果太近的话，就真的会导致每天都要黏在一起。 所以说你很喜欢咱们这个全新升级的大直播间，对不对？就把俩离得变远了一些。 就你打不到我以后，我觉得说话很有安全感。珊珊，你今天水肿。 我可以扔东西，我要多带几个小妖姬来北京，来咱们的直播间里面。好吧， 好，然后给大家分享的第六条，那就是在通勤上花费的时间，那就是通勤时间，不是锻炼时间。 哎， 根据跨度五年的美国时间利用数据分析，每花费在一分钟上下班的通勤时间，就会减少0.0257分钟锻炼的时间。然后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利用的一个分析的数据了，就会告诉你说，不是通勤时间占据了你做别的事情的时间，而是长通勤会使得做其他时间的意愿强度降低。 哦，是吗？ 其实说白了就是说，你花在路上的时间越多，你做其他事情的想法就 没有那么大的劲儿了，是不是？ 对，就是这个意思， 有点被消磨了意志的感觉。 然后在通勤路上的低质量补觉，对恢复元气并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回想一下那些计划着下班以后要过上充实而又井井有条的夜生活，最后却瘫软在沙发上而告终的日日夜夜，有多少人遭遇了一场通勤之后。 你看，突然用这种毒鸡汤的方式啊，用这种心灵的叩问的方式 吓唬大家。 的确是有的时候好像是本来想着我下班之后我要去跟朋友聚会，我要去吃火锅，我要去唱歌，可是等你真的下了班，然后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回家，你会觉得我就躺在沙发上得了。 以前我还年少时勤勤恳恳，真的是说一句是一句。下午比如说星期三7:30约一个上班的朋友说我们一起去吃火锅吧，然后那个朋友就会说，水水啊，今天上班真的太累了，我们改天吧。然后第二个星期四下午约他说我们去吃涮锅吧，然后他说水水啊，下班了太累了。我当时真的是年少轻狂，什么都不懂，就觉得说这人怎么这么容易累、 他不是真的爱你是没有 这 种感 觉，就 觉 得这人怎么这么容易累啊。后来上班以后别人给我发微信发短信，星期三下午说我们去吃火锅吧，我说兄弟，上班回家太累了今天就不去了吧。 哎，你的通勤时间是多久啊？ 我的通勤时间都控制在10到15分钟以内， 还是不错的呀。 是不错的。 所以你只是纯粹的上班累，而不是因为通勤时间过长。 对，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我们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因为青年广播有很多年轻的观众嘛， 是的， 可能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快的可以有自主的选择，让自己的通勤压缩到一定 的时间。对的，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生活成本、房租等等。但是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样的通勤数据，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在你如果没有办法缩短通勤时间的时候，你怎么样来面对通勤，或者说你怎么样通过一步一步的计划把自己的通勤然后计划或者是放置在一个你自己喜欢而且更科学的区间当中。对不对？ 而且一个非常非常的小的这个妙招要分享给大家了。刚才在分享的这条数据当中说了，说在通勤路上的低质量补觉对于恢复元气并没有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如果以后在这个地铁上碰到了那种假装睡觉不愿意让座的人，或者假装睡觉不跟你交流不愿意告诉他在哪站下车的人啊，就把他拍醒。你跟他说，你看啊，根据相关的研究显示，在通勤路上的低质量补觉对恢复元气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请问您是在哪站下车呢？ 我们把这个给大家截图好不好？ 截图， 然后你就是找到这篇新闻以后呢，把它截图以后给那个人看好不好？ 执笔画悲欢说你们应该不会加班，应该比较舒坦。其实不是，我跟水水 工作还是蛮多的，就没有其他的自己的一些事情，对，所以说就还是每天还是挺忙的。我是经常会晚上10点左右才回家，然后1点左右睡，早上6点就要起的那种状态。我是很上进的珊珊啦， 但有的时候我是觉得整个的精气神儿的感觉会让人感觉到，就是你每天工作5个小时的人，你会感觉他好像每天工作15个小时一样累，但每天工作15个小时的人，你看见他就好像他每天不用工作一样。其实我觉得给人传递的感觉有的时候是很关键。 是的，还是看你对工作的态度以及你处理工作的方式。 对， 跟个人有很大的差别，就是有很大的差异性。是的， 而且大家肯定会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那如果我们在聊通勤的时候，有没有人是没有通勤时间的呢？当然， 在 家办 公 的人 公哦，是的。 或者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可能会没有通勤时间。好，那第六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就是然而每天通勤1个小时比在家办公的人薪水要普遍高出40%。 不要羡慕在家办公的人，是不是？ 我们这样会不会得罪就在家办公的同学啊？来听一听这个数据。 好的。 调查发现，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每天通勤1小时平均会比在家办公的人的工资高出许多，这也与目前美国自由职业者普遍会遇到的客户评价不合理、不稳定的收入来源以及需要个人承担保险等福利有关。 哦，他说的这个在家办公的人其实指的是自由职业者。 对， 跟美国的这个情况可能是有很多自由职业者是这样的工作方式。 对， 但是在中国真的有在家办公的人吗？ 有啊。我认识三四个朋友都是在家办公。 是自由职业者吗？ 是有自由职业者，也有选择有一个工作但他可以在家办公的人。 如果是那种有一个工作但是可以在家办公的人，我觉得可能不存在这个薪水的比较。你看他的原因写的是因为是自由职业者会遇到客户报价不合，允许做这么直干什么呀？你现在好像一个长颈鹿，你上半身好长啊。 我跟你说，我最近就健身以后发现我身体上最长的部位是腰。 本来想跟大家继续分享这个数据，可是雨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腰不舒服，他本来是这么就瘫软着坐着，然后突然开始一点点变高，我就眼睁睁的看着就是像长颈鹿一样的一个人升起来了，你知道吗？ 这样是不是就好一些？ 对呀、你刚才明明是那样做的，为什么突然要升起来啊？ 我给大家就讲一讲啊，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在办公室就办公嘛，常常会有一些腰的问题，比如 腰椎疼是不是啊？ 对， 就是哪里突出，腰椎间盘特别突出。 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更换一些坐姿，以改善我们 躺着坐可以吗？ 可以。 躺着坐特别适合我觉得。 OK， 马威说一线城市自由职业者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这种自由职业的方式，可是跟在美国这个自由职业者遇到的这个情况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说客户报价不合理或者是不稳定的收入来源，或者需要个人承担保险等福利，所以会造成在家办公的自由职业者的薪水偏低一些，其实最后拿到手的东西偏低一些啦。 其实这个就是说它并不是通勤时间这样。 你在笑什么？是因为发现你坐直了之后需要调整麦克风的位置？ 我是看到我们两个的这个画面，我发现我的腰真的很长。 你的腰很长。 这样不好了，这样会导致一个很重要的短板， 腿短。 对， 好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收听 FM982AM927 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节目呢叫做微微一笑，每天早上7点半到九点半的时间，你想知道男主持人的腰到底有多长，腿的到底有多短吗？进到花椒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好吧？ OK， 那我们把这个通勤赶快说完。 你真的是收缩自如的腰。你知道小的时候会玩那个游戏吗？就是一个，大家有没有那个小的时候会类似就是那种圆圈圈，很像弹簧。呼啦圈是在腰上的啦。那个好像就是那种手玩的呼啦圈，你知道吗？ 哦，我知道了，就是那种很多圆圈，就这样，就很炫酷的那种感觉。 对，你的腰很像它。 有吗？ 有，你的腰刚才就属于这种状态呀，就好像在骑马，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坐直会比较有气质了，我觉得。 好的， 对不对？ 你开心就好。这样的夜晚我才会想你，说我平时就是喜欢北京滩， 躺着坐。 我也是。 好， 到家就北京瘫。 嗯，彩虹圈啊、哦，这样的夜晚我才会想你。我给你起个简称好不好？ 就 夜晚想你，夜想。 这想。 这想好。 这想兄。 说了彩虹圈，那个叫做彩虹圈。 没错。嗯。好的，那接下来给大家告诉的消息。 稍等啊，比如说，如果是你知道在家办公，你的薪水会降低；如果是你通勤，你的薪水可能会相对高40%。你是愿意在家办公呢，还是愿意每天花费一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去上班呢？ 我觉得我考虑这个问题不是从通勤来考虑的，我觉得我可能考虑的是在家办公的那个工作的性质到底和通勤有什么区别。 嗯， 就目前为止我知道在家办公 工作内容完全一样。 不太可能哎，我觉得如果工作内容是一样的话，我会选择通勤。 工作内容怎么可能不完全一样呢？很多，比如说，我觉得很多工作是不需要在办公室完成的，我是认真的。 嗯， 比如说设计，啊，比如说编导写稿，比如说作家。 对，这些就是他不需要通勤啊。 是的，是的，是的。 嗯，但是你没有听过通勤的作家吧？ 那就比如说设计，美术学方面的东西 需要通勤的。就除非你接私活，要不然你是必须要通勤去到那个公司，根据那个公司要求 开会是吗？ 对， 然后听对方客户的需求。有没有什么样的工作是其实可以和在办公室完成完全一样的质量，但是也可以在家完成的呢？ 销售 啊、 嗯，有一些销售是你比如说你可以在家，然后你也可以出去跑、嗯、但你不需要在办公室坐班的。 嗯 嗯，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吧，这个我还真是不太清楚。 你看马威的观点说，比如说像坐班啊、通勤啊、死工资啊，这类都是伪安全感，看起来就很像有安全感的样子。 对， 我觉得其实坐班和通勤很多时候都是老板要的安全感。 就是 对， 嗯， 他们需要你坐在那里他才开心。嗯，但是他说像这样的伪安全感是注定要消失的。马威的观点是这个样子 的。所以马威的观点意思就是说，在日后我们的工作的发展过程当中、 嗯、 会出现越来越自由的工作时间安排，对不对？ 是的。 我不会这样认为。 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认为反而会越来越紧， 会越来越多。 你知道吗？ 必须要坐班的现象吗？ 就是因为如果在这样的企业待过或者在公司待过的话、嗯、你会发现老板其实要的这种伪安全感，其实并不是说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伪安全感他们还要， 嗯， 而是他们认为如果我不这样要求所有的员工，我就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有效的管理。 嗯， 越大的公司越这样。 嗯，还是从管理的效率上来考虑的，对不对？ 但如果做马威的员工的话会很幸福，对不对？因为你不要求这个、对吗？ 马威，你的员工是要求坐班的吗？还是说你允许他们在家办公啊？ 我觉得如果是你自己身体力行的告诉我说你的员工可以不用上班，然后他们可以在家完成任务的话，那我就相信你说的这个。 我的员工如果是我开公司的话，我允许他们不坐班。我有两个考虑，第一个是我会找就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吧，主要是在初创的阶段，员工的数量没有那么多，每个我都很信任嘛，我本来也相信他们的能力，他们对工作有责任心、 嗯、 我相信他们会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他们的工作、 嗯、 我就不需要他们到办公室来上班，可以在家，另一方面可以节省成本呢。 嗯 嗯、比如说办公室的成本啊等等等等。如果是公司到达一定的不租办公室， 嗯， 如果要开会的话就去咖啡厅好了，就去各种创业咖啡。 马威，你这样真的不 OK 哦，留个悬念。 留个悬念，他说的是留个悬念，改天见面和珊珊说。 爱珊珊， 爱你哦。神经病，感觉好像主持人的这个腰都要弯到哪儿了，是不是？但是如果是公司到达一定的规模， 嗯， 出现了不能，就是特别有效的去衡量每个员工的办公效率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坐班和通勤的。 OK， 对，还是从管理效率的角度去考虑的。大家觉得呢？除了马威，你们觉得如果是，这一份工作质量和内容差不多，可以选择在家办公，或者是每天花费一小时的通勤时间，只不过是如果你在家办公的话，工资会降低那么一丢丢，你是倾向于拿这部分钱去换在家办公的自由度吗？嗯，而且在家办公不用穿就任何很体面的衣服， 职业的衣服，对不对？ 嗯，想干嘛就干嘛，多开心呀！可以盘着腿儿，然后嗑着瓜子儿， 我就感觉你在家就是自己走向灭亡的感觉。 所以你是需要到办公室里来的， 给一个工作的环境。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其实是更偏向于我不想去办公室 啊， 但是我不想在家办公。 明白了。 嗯，其实我挺希望，如果要在家办公的话，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真的很作。我会希望，比如说，如果我有一个家的话，我会希望把它隔开。 嗯， 就比如说我在我卧室的时候，我就不会工作。 嗯， 但如果我到我的办公区，我就会工作的那种。 啊， 因为我觉得生活分区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伪安全感。 嗯 嗯，我非常需要这样的伪安全感。 嗯，马威说了。说真正理想的企业文化是大家争着抢着去上班，比如说办公室里都是好看的人。我觉得就算办公室里都是好看的人，大家会争着抢着去上班吗？ 不会。 争着抢着去上班这件事情，在当人数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是很难的吧。 就比如说你的办公室每隔半个小时会从某一个通风口道，就通风的管道，就是跑出来两张100元的纸币， 那我就是去一定去 每个小时都飘。 对，可不可以就在通风口那儿坐着？可以把我的工位安排在通风口吗？好吧，咱们还是抓紧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关于通勤的小数据，好不好？哎，怎么才能让你的通勤更加快乐呢？有一种方法，比如说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发现了的方法是在通勤路上跟陌生人聊天。他们最终普遍会更加享受这一天的通勤时间。 我喜欢这个建议耶。 就是要求大家跟陌生人聊天是吗？你喜欢吗？ 我喜欢。 你很爱跟陌生人聊天好像。 哎，请问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啊，吴珊珊？ 我很爱跟陌生人聊天吗？ 比起我来说，你更喜欢和陌生人聊天好吗？ 我什么时候跟陌生人聊天啊？ 你什么时候都在和陌生人聊天？就让你去问个路，问个两分钟都问不回来，然后发现你和那个人聊上之类的。 或者是在路上，咱们上次去陪你买口香糖，在那个路边的那个小卖部，然后走过一个大哥，和我戴的帽子是一样的，我还跟人家打一招呼，我还跟人家说，哎，一样的帽子哎。还有上一回在电梯间里面，我跟水水一起下电梯，然后进来两个我们不认识的人，然后我还问人家说，哎，我说你到底是去几楼啊？然后人家没有回答我。哎哦，是秦源啊，是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人家没有回答我，圈圈特别尴尬，说：“你何必要跟人家聊天呢？” 但是这样的方法会让你的通勤变得更快乐。 嗯，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 可以尝试一下。 嗯， 哎，在通勤路上的时候，找一个看着顺眼的陌生人跟他聊几句。 嗯， 对不对？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想问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和珊珊去策划一些我们两个，比如说周末去哪里，正好要去哪里玩， 嗯， 然后和大家相约的活动，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和珊珊，比如说我们组织星期六下午2点要去天文馆。 好， 然后我们告诉大家说我们要去，然后和大家一起来偶遇，大家会想参与吗？如果你想参与的话打一好不好？嗯，如果不想参与打二。 嗯嗯，其实大家也不用急着参与，因为跟水水呢不会急着策划，下周我们俩反正都不在呀，下周末是不是 提前 的问一下好不好？ 意见性调查一下， 哎， 大家会不会想参与呢？ 嗯 嗯， 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其实就是大概这个样子了。最后呢，还是想跟大家说，通勤路上努力的给自己增加一些快乐的源泉，比如说跟陌生人聊天，然后或者找到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方式，控制合适的通勤距离，也希望大家每天工作都能够开开心心的。 我们并不是那么快就能掌握生活的主动权，但是我们走在掌握主动权的路上 是不是？ 嗯， 今天是周末，依然不给大家打鸡血，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我看到了彼得洛夫小狼打了一，说如果咱们俩组织这样的活动的话，他们很愿意参与。如果我们组织的话，一定会提前告诉大家，我们可以在北京的各大有趣的地方来进行偶遇，好不好？ 好的。 今天依然是周末，还是送大家一首那首大家非常熟悉、非常熟悉、非常熟悉的 《不想上班》。 明天见喽！ 明天见。 星期三早晨，真的有点不想上班，好想在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可是我房东每天催我300遍，说这月房租期限还有3天半。星期天早晨，终于可以不用上班，可以在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可是我老板电话响了300遍，说这月奖金不加班就有完蛋。我不想上班，我不想上班，房租怎么办？房租怎么办？奖金要完蛋，奖金要完蛋，我趁早滚蛋，我趁早滚蛋。我不想上班，我不想上班，房租怎么办？房租 一整早晨真的有点不想上班，好想在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是我老同学每天催我三百一遍，说哥们儿结婚礼金自己看着办。星期天早晨终于可以不用上班，可以在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是我老妈电话响了三百一遍，说我要三百